Thank you. 受命。 成为东方戏剧之星。那么参加搿场演出呢，的确心里向蛮亢奋。那么照道理来讲呢，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的，因为从平台的师承关系来讲，我的上山云关了点亲辣海。因为这个先生尹延之啊，尹延之的爷是尹三庭老先生，那么我先生尹锡庭，但尹三庭是师弟兄，所以唐王的四十妹。那么有些来尹延之呢，又跟杨振荣，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我辈分占个一绝。那么上三云第二个先生蒋云熙，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庚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熙搞把了唐庚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就滚蛋子。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让上三云自个来改吧，我把搞不清爽了。你两家都在唱台头，杨乃武没说是两位的戏曲。杨乃武三百岁，今朝夜里向银鼓堂破四四音。今朝夜里向两家头的没说当中旁头。现在杨乃武一口，只看见三百岁来响鼓楼里，都神得闷声不响。立刻来当，两路上去捐衣裳。杨乃武走到你门里，恭恭敬敬。啊，师妹，若是杨乃武，只想与你 两兄。小白菜已经上了的。杨乃武啊，你对我唱什么啊？哪够当的？说明身体一个。 不错了，再来，再丢到你的门里，啊，师妹，请坐 下。 这是杨乃武连唱四个座，三百菜，礼别四别，礼都不礼，菜都不菜。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百菜的浪口。 你不像的杀鸡锅，听说三十八菜还为得接出两只千来斤，盯了子那杨乃武了浪吗？ 眼光把眼光碰头，虽然这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了。没有生人不行生去一行人生 娟。 各个人的长相都里带出来的三医生真是天壤之别。各个人长得破的嘞，一用不理不随时尚，一口水写的腰皮剧。哎，你听口口里你们上的别叫得谁得了谁，哥哥一早谁得的老后人情。再加是行军的公路四座你们呼吸并来得的这样一水喝谁，我也听不那一出亚生人在吧，所以这大的门子们来的要让自二心听。第三一个朋友姓三的是个肾，肝上的上的这个的这肾上的，因为得的一水怕三一人高不离的药啊，叫你肾三喜儿。美女提来规矩，大概下来第三一随地孤中定定眼睛们老对你些有个神恩也大概下来唱打工的你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三一得五心口子不年哎呀可可了门里不知还有几个听靠定定眼睛的蒙松蒙松眼睛扎开来对门里一口啊两只脚我有两只脚是最功夫听靠的今在上一套都骗他个子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 ？A 身太气，非叫是口里不中牙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名的。啥个？又是好生意，不应该欣赏，一是妄人。跟他别在，今在肌肉最硬，我一个听卡，我还要帮帮那忙，碰碰那啥。谁身带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剩余的零碎物事，统统摸出来，往里边上搿只藤边里向躲起。我来与你开一个杀吧！噌啷啷啷！哎呦，洞里躲到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老清，耳朵不锐，三个哗啦啦啦乱响一不哟。但是眼睛就在像汤炉子上头，点点正正滴滴眼开。一看，哎呦，慢慢就公公。五六个洋的很深一点的五六个上个日生来带起来了一口嘛这口就是高门子连上一个女子清清登登洋洋的小猴子一口就下的富家子弟心里是孤家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带不唱的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啊、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他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喏喏喏就在那边记得一只马中闺蜜一只再加入一直细致的方向围高地去一口门我姑娘戴起个太阳公娘李空三的那样样子可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冷酷我也是没清爽在口姐的身上下再一起闪开过个几百出尽了母的叫狼下一上不挂子一连的抖鼻子为了门的试一下拎着两张袋袋试一楼个姿势给四个字能比对话啥个字念弄动字骗这口几个外公娘越追越近越追越近追得近 人看得清，反正是对脸上面孔一看的。啊！东东一出乎意料之外，反正是中档次该把楼梯上子摆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可怜。三条不用风云衣裳，黑发鼻子，美丽大光，泥石大户，满上黑道，红白斗车，十分不让，微微的脸貌，心月相仿，高高鼻梁，开阔的印堂，眼眉轻抚，视如汪汪，西望的智人，西八个脑上，两耳不服，冷酷雨阳，这像车的细哈地上。党员的底部还有四个字，叫万能有光。身在缅甸，样样是道，面露平定，就无皮高，就盖一层泥土，高一层泥山，浑身如彩，还有名堂，就上一份特许，当一份特怕。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上有最棒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跟你比吧，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只能给青年立了神韵那个比了。呼，反正是你们来人，苦姑娘都是美好。各位姑娘的，先后子我肯摆了啦。各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哎，啥句话？姑娘不来听康的，姑娘一打的听康不止路，他会的买出来。为啥一个人头子大怕鞋底二手，反正的身上像插个啥塞，等都一样鞋底二手，不等大家知道。开车人头子给张张叫马正时，张张上像一个，谁突然子我不买，马公去谁去批对个外姑娘？这可见个外姑娘最带人头子里向。我够高子擦一擦开，够往上够高子往下一放，够背都是我大手里向，吃奔吃奔吃奔奔的吃奔吃奔吃奔奔，先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朝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买卖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厂。 真的？ 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儿，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闺蜜一楼。 啊、哦，是吗？ 嘿， 电视内反正是看见各位姑娘不个奇怪，姑娘看见的反正是还不个惊讶呀。 少姐，听到啥大话？ 楼梯上子，来个观众才是肺腑之症。哎呀，各位听客，恁个年轻。恁个英俊，恁个潇洒，恁个大方家，分走兵兵，

的心茶可上三千的眼睛带着各种大风叮叮眼睛叮叮先生叮叮眼睛叮叮大风各位各种身上一手呀可那手那个把鱼是不是对你像文良我们叫你像王良王呀文林星要不能理他的那个就是放红你从大事接受静静的吧 哈 那忽悠的像没得的菜花大的东亚风去么清醒啊也就回到里浪向并感谢教今在因为是上东西时也得你谢教捋一捋我东亚两个字并做一个字并做个汤可你谢教安动了不动 像戏子我是写得开今在苏水兵在这个对巴虎在上山用了开明大戏为一朝为么戏子说为一戏子呢但是上戏令们心中后 后人相亲我不嫌弃小林，说不讲明莫怪我不嫌弃也大了 啊，我们要办事的呀，哦，上帝分布上还有两单子吧，我不得奇怪崔公娘 捞到夫人搭去折到，搿夫人搭起来不像三条人家拍坏呀，夫人讲立个呀，搿哪吃得些呢？太宰，今朝来办事了，别太跟三五七七是又在妄念。太宰，放手吧。搿么阿爷跟你讲，三弟啊，来个不是别人呀，公要发春呀，哦，实际上呢，不是彩屏搿种纸缸。今朝即使也放出，阿爷辣套子浪向掏出，阿爷舍得来三条纸里向，自家还得出一个套子来。你得出个套子的，不能给毛用个石刚生个套。这些兄弟谁是个地区呀？哟，弟弟， 嗯， 说到花有种之后，他们谁是？ 谁啊？ 他呀。 三个风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的前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当无骗我这身体，小村土里一足迹，大街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告辞了， 送公公。 哎，免送。 你这里，哈哈哈哈哈 Thank you.